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132章。当时的这种情形真的确实离奇古怪，专锐和中宫两个人的反应就真的可想而知。一个明明已经被烧死了的人，为什么出现在泥土入面呢？两个人觉得真的很难以理解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但是边个都没能够讲出个所以然来。最后专锐踎低身去检查那具尸体，他认为烧死了的人绝对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样子，因为眼前的这个尸体可能真的很有古怪。他伸手一摸，啲触感同埋生人就冇咩区别，甚至乎地上的血迹就同埋人血一样，那种感觉就好似佢哋头先啱啱杀咗一个人咁。中宫啊，抹一抹头上嘅汗，佢低声咁讲：当家嘅，我哋而家点办呢？专锐心谂，呢个尸体出现啊，真系好鬼邪，邪嘅嘢唔能够留。佢当即佢做咗个决定，不如我哋烧咗佢啦。不过呢个墓室系封闭嘅噃。墓室之前流通的氧气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如果再烧，可能未等个盗洞打穿，他和个中宫就焗死个墓室入边。想到呢度，呢一个烧尸的想法就只能够作罢了。两个人就将个尸体移到咗去嗰个烧焦咗嘅尸体嘅焦尸旁边，开始就继续反打盗洞。呢一个绝对是讲技术嘅。因为正常打盗洞呢就向下挖，而家就向地上挖，对于技术嚟讲就好有考究。如果打得唔稳，结构出咗问题，人就喺个盗洞里面好可能就会塌方，就会有被活埋嘅危险。中宫啊，打得小心翼翼，做呢种嘢就绝对唔需要两个人同时做，一般都系交替住咁喐手。在中宫打盗洞的时候，专锐就站在一边夹到实，一边呢他就想紧头先在土入边挖出来的尸体的事，另一边他就留意新的盗洞的进展情况，惊死这个中宫又是挖出个咩古怪嘢出来。但是真的应晒一句话，惊乜嘢就嚟乜嘢。专锐睇下睇下，突然间听到叮一声，即刻个盗洞就不断咁向下跌啲泥土落嚟，全部都揼晒中宫嘅身上边。听到嘅声音好似系挖到咗啲咩嘢铁器咁。咦？而家啲土层里边点解又会出现铁嘅？哇！真系奇之又奇啊！中宫啊，即刻向后退，屁屁咁啊，将嘴里边嗰啲泥啊吐晒出嚟。佢讲好似系挖到咗啲石头或者铁器一类咁嘅嘢。两个人啊，知道有问题啊。心情就开始沉重起上嚟。不过专锐呢个人呢都系胆大心细嘅，佢稳住咗情绪之后，盯住不断跌啲泥土落嚟嘅盗洞口，就开始谂对策啦。做盗墓呢一行嘅胆呢一般就比较大嘅。我喺呢个月里面遇到嘅同行数嚟数去，除咗豆腐呢咁嘅老鼠胆之外，真系冇一个人咁细胆嘅。民间将盗墓拆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那种不成体统的冇规矩乱咁撞运气的盗墓贼。这一类的盗墓贼最可恨，见坟就挖，而且目光短浅，冇咩文物保护意识，属于是真的最遭人痛恨的那种。而另外一种呢就好似专锐啊、赵二爷这一类啦，佢哋遵循住行业类的办事规则。一般老百姓的穷坟就不挖，一来呢就没什么料到，第二就是选阴德，主要落手的对象就是古代时候的大款，即是那些富商官员啊、皇亲显贵，而落了手之后还有这个不取全流的规矩。那什么是不取全流呢？ 譬如你挖到一个大墓，里面啲嘢啊太多，咁啊唔可能全部都搞出嚟嘅。咁呢个时候当然就系拣啲好攞噶啦。但系对于嗰啲唔系点上眼嘅冥器呢，亦都唔能够破坏嘅。呢个其中主有两个原因。一系古玩唔可以复制，你抌一件就少一件噶啦。真正系按照行规办事。上咗道嘅土夫子、盗墓贼，佢哋都有一种文物保护意识，就算自己唔攞，亦都唔会去蓄意搞破坏。咁嗰啲小墓贼就唔同啦，喺墓里边就乱鬼咁嚟，脚边一个睇唔上眼嘅难关，讲唔埋佢就会一脚兜落去踢烂佢。呢一种咁嘅行为喺行业里边系的而且确系好得人憎。第二咧系一种鬼神作祟咁嘅心理。既然已经偷到人哋墓主人嘅宝贝，咁就唔好再抌摘人哋屋企里面嘅嘢啦，好歹都俾人哋留几样啊。专锐自然就係上咗道嘅，就唔同于嗰啲咁嘅散碎无贼，论起胆识同埋头脑都胜人一筹。喺呢种情况底下，佢依然保持冷静，等到上边嗰个盗洞唔再有跌落啲泥土嘅时候，专锐就打住手电筒向上一照，发现喺呢个窿嘅尽头打横咁隔住一个乌黑乌黑嘅嘢，一睇就好似系一块石板。再仔细一睇，专锐就吓咗一惊。呢个石板上边仲有浮雕，而雕刻住嘅就系眼前嘅呢一个图案。呢一个图案就好似个狐狸。狐狸嘅面本身系尖嘅，但系呢一个面呢就更加尖，显得出佢一对眼珠就好似突咗出嚟咁，身后边有好多条尾，嗰啲爪亦都好多，杂乱无章，等人哋有一种数都数唔清、眼花缭乱咁嘅感觉。专锐讲：而家佢手里边嘅图纸就系事后佢凭住记忆画出嚟嘅。睇起上嚟又冇乜嘢特别，但事实上佢抬高头一睇个石板上面个浮雕嘅时候，就好似俾嗰隻好似狐狸咁嘅嘢戚住咗个心肝咁，耳仔边即时亦都听到咗自己乒乓乒乓咁嘅心跳声，成身嘅血液忍唔住啊向上涌。点解专锐会咁呢？喺呢阵时佢解释到：我点解会惊呢个图案呢？就系、是、我一直唔想讲俾你哋听嘅事。呢、这、一个就系我喺嗰个骷髅眼入边睇到嘅灭亡。原嚟专锐当时喺嗰个骷髅嘅眼入边睇到咗一个好古怪嘅一幕。佢睇见自己行入咗一嚿嘅黑暗入边。然后在黑暗的尽头是一个黑色的石门，在个门上边就有这个这样的狐狸的怪物。那个怪物本来是浮雕，怎知道他突然之间在个门上冲了下来，将专锐一啖一啖地吃了。没错，专锐当时盯住骷髅头黑蒙蒙的眼窝，根本上没办法离开的目光，他甚至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幻觉，只能够看着那个怪物将另一个自己一啖一啖地吃了。他甚至以为那个只是自己的幻觉，他或者觉得这个是邪术的影响，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他反打盗洞挖开土层的时候，竟然会睇到一块咁样嘅黑色画住怪物嘅石板。专锐嘅呼吸即时好急促，血液倒流，猛然间諗到：唔通我喺个骷髅眼入边睇到嘅就係自己嘅未来？不过石板嘅浮雕点解会嚟食人嘅呢？就喺佢思索嘅时候，旁边嘅中宫就好似冇受到影响咁，而是问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。好在专锐亦都身经百战，当时他都不由得自己成头的虚汗，即刻盯着头上的石板吐出了两个字：去生井。 什么话？ 中公啊惊咗一讲，唔继续打啦。转锐拧一拧头，佢绝对唔系鲁莽之辈，做事向嚟就系三思而后行，明知有古怪，仲同自己嘅命相关嘅添，佢点会咁轻易咁去涉险啊？当即决定啊采取第二个方案啦，从生井嘅地方逃生。咁样一嚟呢，就要穿过好几间嘅墓室。好彩三个人落斗之前亦都装备充足，再加上呢个咁嘅龟状墓又冇设置咩机关暗路一类咁嘅嘢，呢一次嘅行程都算係顺利，佢哋亦都冇费咗好多嘅功夫就入咗去主墓道啦。墓道嘅周围都镶住晒啲龟甲，龟係属水，因此喺个墓里面即使再干燥，空气呢都总系觉得湿冷嘅，就好似弥漫住水气咁。灯光喺墓道里面亦都好难穿透，前边一切都好晦暗不明。墓道里面只系回响住佢哋两个人嘅脚步声，而另一个人嘅尸体依然就被吊咗喺嗰一间墓室里面。呢一种咁嘅紧要关头，仲边系有人有心思去收尸啊？好快佢哋两个人就去到咗墓道嘅尽头。尽头是真系一块自来石，系从里面向外顶住个石门嘅。乜嘢系自来石呢？亦就系喺封墓嘅时候用嚟封死墓门嘅石板。自来石嘅种类比较多，有石球啦、石条啦、石板都有。佢哋嘅原理就好简单嘅啫，但系呢小中嘅见大，亦都好实用嘅。系咧，先喺个墓门嘅后边，靠近门嘅地方咧，就挖一个深浅适中嘅坑，然之后将条石条啊冻喺上边，倾斜住咁顶住仲未关晒嘅墓门，跟住然之后随住重力嘅作用，嗰条石条咧就会慢慢咁斜住向下滑，直到咧就将个门顶死，咁样个墓门咧就从里边关死咗啦。盗墓贼嚟到了门前，推门肯定推唔喐嘅，因为后边有自来石顶住。咁当然啦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啊嘛。防盗同埋盗墓两个就系一个考验技术又考验智商嘅行当。呢一种自来石好快就俾聪明嘅盗墓贼破解咗啦。破解嘅方法亦都好简单，我爷爷嘅笔记里边就有好明白简单嘅记载。首先呢係用一条钢筋，咁呢条钢筋亦都唔使特登带嘅，平时盗墓贼使用嘅铁签就最啱㗎喇。将呢条钢筋嘅前端弯曲成一个几字勾，从个石门嘅罅里面插入去，将呢个勾转一下，嗰、那个铁勾呢自然就会卡住咗呢个自来石，然之后就喺个墓门外边出力向入边一推，咁呢个自来石就会被推开。呢一种嘅技术就已经应用得好广泛，因此后嚟咧嚟防盗墓贼嘅自来石，亦都变成咗鸡肋一样咁存在，就当系一个门山就算啦。咁由于当时两个人喺墓道里边，自然就唔会咁麻烦啦。佢哋两个人合力就将呢个自来石搬开，准备打开墓门。一般嚟讲呢，墓门之外是比较薄弱的部位，因为在这个墓穴完工的时候，啲人撤走就是从这里走的了，所以墓外边即使有流沙积石一类的机关，但是墓门这一道就只是通过用泥土来回填，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的。专锐的原意是想从这个墓门的外边打盗洞出去，点知道两个人将个自来石一搬开，他们的目光瞬间就聚集了在这个墓门上边，只见到黑色的墓门显然间浮雕着一只古怪的狐狸图案。这一次再都没有比专锐更加多的时间，下一秒一个黑影就从个墓门嗰度跳咗出嚟，直扑专锐。专锐瞬时眼前一黑， 就好似被啲咩迷住咗咁，不省人事啊！最后嘅关头，尊锐个脑里边闪现出嚟嘅，就系自己被一啖一啖咁食咗嘅画面，嗰一种咁嘅惊吓程度啊，可想而知啊！豆腐听到呢一阵，吞咗啖口水，佢讲：吓、啊，从个石门上边跳落嚟，唔通就真系呢一只嘢？佢指一指图纸上边嘅怪物，佢又讲：咁最后佢有冇对你点啊？